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天天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查找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能体验我们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我们的老朋友邵晨。邵晨， 哎，大家混嘛。 这邵晨几天不见越来越胖，真是。 我真减肥的，我是这样。 过劳肥啊、 过劳肥啊。好，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咱能不说青年演员这事儿吗？ 这个 大家好，大家好， 那怎么办？说这个老演员， 对，人民艺术家 都够不上，都够不上。 艺术家张宏泽，哎，今天啊，我们最后一番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有分饰两角的这么一个武林外传。但之前呢，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尤其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大家可以聊一聊。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几个在外面聊挺嗨的，就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啊，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到的电影，不是说在家看录像啊，也不是看光盘，也不是说录像厅，也不是说看着咱们这个电影频道等等的，就是第一次走进电影院，你看的是什么电影？你对它有什么样的回忆？哎，就是电影现在好不好？咱一个个来啊，咱先问王哥吧。 我第一次、 年轻人。 其实那连电影院都不能算，叫礼堂，我们当地的礼堂， 一般的工人俱乐部， 对，这种 地方， 在我们当地的礼堂看的那部电影，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去的，叫做《勇敢者的游戏》。 罗宾威廉姆斯， 哇，当时真的 超棒， 吓惨我了， 真的， 因为他那个从那个棋盘当中会冒出奇奇怪怪什么动物啊，吃人的花啊， 鸟满地跑， 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历劫的故事， 最后还出来好多这个武士，我记得就是在顶盔带甲的。 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住，虽然我知道前几年这部片子进行了修复，然后重映啊，但是当年我看这部片子给我带来的印象就是。好可怕，好吓人， 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对，一帮男男女女很有可能就会被那个花啊、野兽怪兽什么吃掉，很有可能死在沼泽里啊，好可怕 啊！当时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很大了啊，可能记得比你清楚点儿。罗宾威廉姆斯 是吧？ 罗宾威廉姆斯这个算人民艺术家了吧？ 人民艺术家， 这个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个了不得的。但是威廉姆斯老师已经去世了， 是 2014年自缢身亡。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想到了他当时有个电影叫《美梦成真》，估计你们都没看过了，那个比较小众，也很早很早一个片子了， 还真没看过。 但是这个你就是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演员啊、不是说这个 演技的问题啊，就是当他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的阅历的时候，他有时候走进戏中也好，因为威廉姆斯最后他自缢身亡的这个情节，一下让你想到了当年他演那个电影，就是他心情特别特别压抑，就走进这牛角尖里，他再也走不出来了。 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多，就包括像小丑等等的， 对 他们的离开呢，让人挺心里难过的，但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些演员可能把自己的人生，把这个生命都奉献给了他这个角色。 嗯， 真的挺了不起的。 说的小丑这个得直接得说明白了。 希斯莱杰， 对，希斯莱杰啊，这个在这个蝙蝠侠中啊演小丑的这个， 对对， 其实非常非常年轻，我觉得三十 黑暗骑士 啊，对，三十多岁吧，他就不在了。 他演的非常好，真的非常棒。 少晨第一部看的， 我这佐罗，我跟蝙蝠侠一模一样，对， 这个 第一部看的佐罗， 这个阿兰德龙啊，这个帅的不得了。当时咱们这个翻译过来版是。童子龙老师配的音， 哦，亲爱的， 是吗？ 是这样， 我的上帝，对。 酒窝小姐姐，艾特丹丹说主题是啥？我们这会儿呢，先聊一聊咱们小时候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您看的是什么电影？关于那部电影呢，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回忆？你比如王哥就被第一部电影吓得挺惨的啊。玉洁就说了，王哥好好休息，你是不是老熬夜？是不是老熬夜？ 被发现了，真的很明显吗？看看， 嗯， 那么明显是吗？ 我觉得你能不能不对着镜头这样、啊？ 现在大家看出来有黑眼圈了是吗？哦， 确实， 就是你是刚才笑的脱妆了，其实。 对不起，我的老伙计们。 我看佐罗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马太牛了，一吹哨就来，一吹哨就来。 召唤呗，这召唤肉。 就是你，而且他就是准时准点的从某个地方蹦下去，就一定会跳到他的马背上。 其实你看后来那个班德拉斯演那版佐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那马还有表情呢，那眼睛崩了， 这个 也被马眼睛吓倍儿大。 班德拉斯，很多人看的时候觉得他当年什么杀杀人、跳跳舞等等等等电影，你会觉得这 捆着我绑着我， 特别酷，就是面无表情、特别帅的一个拉丁裔的一个男演员。 你们再这么唠，我真的要走了。我都没看过 三人三部曲那个， 但是你看没看过那个就是《敢死队三》？ 哇，对，那个话痨 班德拉斯突然间变成了个喜剧角色， 太棒了呀！ 我就想找一个工作，我只会杀人不会别的 啊！想起来了 。那么酷的一个男演员，结果变成突然一个搞笑角色，你就觉得特别想把他装一个桶里踢出去。 你没看过班德拉斯最早跟那个唱那个歌剧那个？歌剧魅影 啊， 班达拉斯唱那个，哎呦，太棒了！ 这绝对嘛，他天生会拿 天生对 对，这个 声音本身就很棒，他声音音质。 小众片叫《谋杀绿小嘴》，好像它里边穿的也是一个。 还有一个叫《捆着我绑着我》，最早班达拉斯在西班牙， 听这个名字好重口味啊！ 对，有点奇怪， 是确实有那么一个，就有一个写一个一段虐恋的。 那你最早走进暴露年龄的走进电影院的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其实小时候那些爱国主义片子咱就不说了 啊，就是 确切的说就是 记忆特别深刻的。 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九十年代初，在我们家那边的工人俱乐部 啊， 看的一个《赌神》 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周润发， 对，周润发，对， 当时港片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特别大。 嗯， 你像那个《赌神》那一系列啊， 非常牛。 那你应该看是第一部吧？那 第一部就是赌神高进嘛，然后里边小刀刘德华，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张敏，对， 哎，漂亮死了， 对对， 在我小时候，我觉得张敏最漂亮 啊，对，我小时候觉得钟丽缇也特别漂亮， 是吧？ 受不了， 我觉得邱淑贞， 就好吧，咱们不说这个，我看的好，暴露年龄咱就暴露的彻底，他们都不在了啊，少林寺，你们估计都不会在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吧？ 你那会儿也就五六岁吧， 反正没上学呢。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也是我们当时的文化宫，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那种就市场化的各种大屏幕和影院。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当时 几毛钱一张票， 两毛钱吧，然后我还不买票。当时你知道走进 多么的可耻， 进去我没到身高，当时不用买票，然后呢走进那个礼堂的时候就不是座无虚席的问题，插空站。就是根本就没有地儿，我爸爸帮我就是放在他脖梗上，从头到尾这么看着他电影的。当时觉得李连杰好帅啊，特别 帅。现在也挺帅 啊。当时这个牧羊羽被那个将军吊腿的时候，我妈还把我眼睛挡住了，觉得那一段特别三俗。王哥， 这不知道在说什么。 其实你应该启蒙教育，不应该把这段落下，你知道？ 完全完全没有记忆啊！ 那是82年还是84年 吧？82年我那时候没看的，那我那太小了。 我觉得应该是84年左右， 好像是，反正我是在上学之前，当时 初中前。 其实，当时这个他们有统计啊。 你到底哪年生人啊？ 不告诉你，猜去吧。 这个你知道当时好像有一个统计，如果就按着把那个通货膨胀不能算那个当年那个飘啊，那个是国际、嗯、国际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统计，按照通货膨胀率就一直票房收入最高是飘，但是如果全算上 Gun with Wind 对，但当时那个少林寺好像在两毛钱一毛钱的就是这么一个票价的情况下也达到了上千万元的票房， 全球是吧， 要 中国就够了， 就国内、哦，因为当时票房统计没法统计， 是是， 它是以拷贝量来算的嘛，就是拿着胶片机，哦、 对 胶片盘子就过去了。就你要想想，如果放在现在这种观看量，那个时候我记得家里 过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的就是长辈们，就比如我姑姑什么也比较年轻的那个时候，嗯、他们都看了两三遍， 我觉得两三遍好像都少吧，很多人看到这个之后都去 那个时候 嵩山少林寺学 大拳，肯定会再看 学拳去了，学武术去了。 那后来，比如王哥，你现在除了那个特别对你记忆深刻的、挺吓人的。勇敢者的游戏，我跟威廉姆斯老师，这个你对你就是进入电影院印象特别特别深的电影有什么吗？ 妈妈再爱我一次， 完来握握手， 好可怕呀！他一步比一步 哭的稀里哗啦， 真的是， 真的哭的稀里哗啦。嗯，当时我就一回头，正哭呢，然后就乐。我旁边啊，一位我应该叫阿姨，一女士， 阿姨， 就是我这已经哭的就不行了，但也挺小的。然后我这、 嗯、我要搜一下妈妈再爱我一次， 当时我已经上学了， 你这有信号。 然后这个我这个一回头看这个阿姨啊，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鼻涕泡。对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哭得更厉害了。 我看过来之后，我就看着他。 你干嘛犟？ 然后就看到那个泡爆掉了。 哎呀，你是完全跳戏了是吧？ 能说点播能播的吗？行吗？ 这有什么不能播的？就是当时就是正哭呢，然后这就笑出来了。让他被电影院的人很多所不齿，就觉得你看这种孩子就不应该带电影院来。现在我们看电影不也经常讨厌一些可能在这个剧场里面看戏的这个不是很规矩的孩子们，比较吵的。我就属于那种，当时乐声可大可大可大可大了。 正好借机会呼吁一下，就是在电影院里面。没有事尽量少拿出手机，不要拍屏幕，就、是不要大声喧哗。 我还特别讨厌一种人蹬凳子的。有些时候就是在后面蹬着凳子，或者是在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咱不能说脏话，绝对不能说脏话。但是咱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我真觉得，无论咱们是不是说一种礼仪啊，尊重这个片子还是尊重他人也好啊，在电影院里如果有这些杂七杂八打电话呀，或者是这个闹啊，或者是等等的，真是特别特别的影响人。 其实是素质问题， 素质问题。 我记得我曾经还看过一部，好像是泰国的吧，什么的，也是这种母爱教育的影片，然后 母爱教育的影片 叫什么？叫春丽叫什么我忘了啊， 眼睛过 春丽， 哎叫什么，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学校组织去看的， 街头霸王吗， 哎呀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那个因为也重男轻女嘛，女孩被裹上藤席，然后拿荆棘去抽，然后去躺在荆棘上扎的全身都是刺儿，但是因为她是女孩，她下面还有弟弟，她必须要坚强要活下去，她妈妈然后哎呀，反正总之就是很惨了。 就这种情节放好莱坞应该 PG-13了，他13岁以下应该不能看的。 应该分级了，应该。 但是当时看的真的就是哇，他们去地里去捡那个烂香蕉吃啊、哦，实在看的，你幼小的我的那个心灵上。 你看的是纪实。 阴影面积有这么大，真的这么大。 阴影面积这么大，幼小的心灵才这么大，然后阴影面积有那么大。 这种心肝啊， 对呀，直接照到肺上了。你回去检查检查肺，拍个片子吧。 天哪，就这。 好，咱们上半时段呢，回忆了一下我们曾经看过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对自己的这个感受比较深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电影。 我们导播告诉我们说，刚才我说那部片叫晚丽，他也看过，是不是？ 晚丽 特别啊， 下次啊，我们 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 把我们导播高阳请进来，然后让他呢也打出我们的后期视频小王子啊。 春丽是打游戏那个是吗？ 对啊，街头霸王嘛， 成龙还演过。 好，那咱们稍事休息啊，稍事休息之后，哎，成龙叫什么了？ 忘了， 就 画人物， 城市猎人， 城市 猎人，对，他是第一， 他根据那个《侠盗海与梁》改的 啊，对， 然后再加上这些角色，游戏角色， 对，北条司， 对， 那咱们稍事休息之后，给大家介绍网剧网大，同时进入今天的戏中戏，一会儿再见，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稍后 见。 Yeah.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打扮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战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在上面呢少说了一句，今晚有戏啊，每天的18点45分准时为您播出啊。当然了，这个我们982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也可以通过视频呢来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回忆了好多啊自己喜欢、影响比较大的和看的第一部电影啊。那下半时段，我们还是首先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大。 哎，真的黑眼圈好明显啊！天哪，我现在这么 明显的， 对不起啊，观众朋友们啊， 对不起大家吧。 好， 推荐的第一部是《盲侠大律师》 啊，《 盲侠大律师》呢是播出平台爱奇艺，播放量770万。剧中呢是一位盲人的大律师，一位痞子侦探，一位江湖师爷，还有一位双面女神法官，四个人的关系啊可以说是纵列交错，命运紧紧相连。这个盲侠呢与侦探呢由不打不相识到成为同居的室友和办案的伙伴，发展出一段兄弟情谊。而这个师爷呢是个正妹啊，他心里一直仰慕这个盲侠，可是盲侠呢与他仅仅止于这个趴档的关系，从来不敢谈及这个男女私情。反而盲侠与这个法官啊立凡有一种精神恋爱时的暧昧，那因为两人呢都怕受到这个感情的束缚而不愿确立关系。四个主角通过这个除了透过案件维护无辜者的法律权利之外呢，他们自身也通过不同的案件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盲点和感情的起伏。盲侠大律师。 为大家推荐第二部叫做我的真心男友，心是芯片的心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95万。于真心是一款秘密研发的专门服务于大龄剩女的恋爱型机器人。实习医生林梦楠阴差阳错的就成为了这个产品的首位内测用户。于真心的热情追逐和细心照料让林梦楠逐渐感受到了快乐和依赖。林梦楠重逢以前的学长韩逸峰，于真心主动撮合但也心生嫉妒。看着林梦楠和韩逸峰越走越近，于真心终于明白人工智能是不可能替代人类情感的，同时领悟到爱是理智，爱是放手。他开始有意识训练林梦楠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能力。当林梦楠考完医师资格证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彻底报废，静静地躺在了实验室里。 哎呀，每次呢我们这 挺悲的。 对，这类的有机器人片子以前很早的时候几乎都以悲剧而告终。 对 对 就是这个机器人呢都是可能比人的情感更深刻，最后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人的这么一个结局。我看最早有个叫机器人5号，哎，那太早了，不说了。 前两年那赫儿吧也是 啊。对， 赫儿。对 啊，咱们再来介绍第三部网剧是《栀子花开2017》，播出平台搜狐视频，播放量48万。该剧呢讲述了白悠悠与于子恒是一对相恋4年的大学生情侣。一听我们这个片名就知道，他一个是很青春的这么一个戏啊。毕业前夕呢，白悠悠当众向这个于子恒求婚，啊，于子恒却当众提出分手了。你求婚，我分手。那白悠悠无意间呢，发现父母呢已经达成协议，将在其大学毕业的时候办理离婚手续。父母也出现这样的变故了。那经历了男友的背叛和父母欺骗的双重打击之后呢，白悠悠的人生跌入了谷底。幸好 好呢，身边还有一个一直暗恋她的男闺蜜高尚陪伴。那于子恒毕业实习与心仪高尚的这个郑妮娜一起工作，本剧通过了白悠悠、于子恒、胡侃侃、谢若琳等为代表的95后大学生不同的成长经历，描写当代大学生的梦想与奋斗、爱情与友情。其实这个节点找得比较好啊，正好大家刚刚是毕业季，走向了工作岗位，离开学校，这种情感呢也是我们就是同类型的片子上映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气口非常好。对，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网大。 网大啊，网大榜单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啊，叫做《刺头》啊。 刺头 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03万。刺头是一段爱恨交织、痛不欲生的戒毒故事，是一部为唤醒被毒品毒害迷失的青少年倾心打造的力作啊。影片呢是由真实案件改编的，在真实的戒毒所拍摄完成。故事呢讲述了侠骨柔情的时代女戒毒所干警和迷失的花季吸毒少女在戒毒所上演的一场撕心裂肺、针锋相对、鲜为人知的虐心戒毒故事。这影片呢也试图从更深层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探究当下年轻人吸毒背后迷失自我难以自拔的情感根源，是欲望无度、信仰缺失，还是三观的崩塌？毒品会毒害我们的身体，那又是什么在毒害我们的精神呢？影片没有直接批判啊，而是将人性脆弱的一面融入了人物性格、命运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当中，让观众反思发现，最可怕的不仅是毒品，还有难以抑制的心毒，如同横流的欲望一样可怕，让人迷失、忘记生命的本来。 其实你说这个心毒啊，咱们可能就是理解起来更难一些啊，但是这个心毒我以前在就是工作的因为工作原因呢，曾经采访过就是一些这个瘾君子啊，咱不说什么金子了，就是这个 吸毒人员吧， 就是吸毒人员，而且都已经是被抓起来了。但是你去那个现场真的看到他们那个一幕幕的时候，你就觉得毒品太害人了，一定要远离远离远离再远离，因为已经不成人样了，就他的尊严、他的一切完全可以抛弃，就是为了换取当时的就是毒品给他带来的那种当时一时的愉悦，而且用量越来越大，用量越来越大。你看他的胳膊的时候，有很多吸毒人员就是都很瘦嘛，你就看到这个胳膊，他当时就以前就是注射啊等等的，就是完全的溃烂掉了，没法看的，真的没法看的。你就是人已经完全丧失自尊、丧失自我，那种景象真的让人挺难以接受、挺难以接受的。再次劝大家远离毒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啊！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门徒啊、 门徒， 那个里面写就是表演的就是非常真实，挺恐怖的，看着看里边包括最后你想就是最后吸毒过量那个张静初，张静初演这个吸毒过量，最后吸毒过量死亡的那个女孩，我觉得她演得非常好啊，但是她是演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所谓的那种毒瘾，但是最后你可以看到古天乐他演的那个就是心理所谓的那种扭曲，他就为了毒品他什么都可以出卖掉。 对对对啊，再次劝大家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用多说，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呢还要不停的告诉大家啊，因为这种太害人了。再推荐第二部，我的妖姬女友。 妖姬 啊，妖姬女友啊，播放平台乐视视频啊，播放量60万。影片讲述了一个离奇又古怪的故事，上古遗落青鸾神镜，那镜中的世界阴阳交汇之界的红镇昼夜是常年等分，白天呢属于人类，夜晚属于血族，而血族和人类两族共居，介于两族之间的异类是血族的奴仆，外形女化，名唤妖姬，而血族的皇族内斗，血族的符文遗落凡间，勾连起一个凡间宅男漫画家和三个妖姬女子的奇遇，血族的守护者神秘的捉妖师家族依次登场，一场风云正在酝酿。其实肯定是借鉴了这种西式奇幻的和一些想法， 情节挺日漫的。 对， 看起来就是挺漫画感的，毕竟当时角色设定还有一个宅男漫画家嘛，一看就走这个路子的啊。 第三部叫做《鬼宅魅影》，播放平台爱奇艺，单人播放量50万。哎呀，这个海报真的吓了我一跳 啊！惊悚片， 哎呀，讲述的是民国时期啊，被父母寄居在吴宅的小莲，因为长期遭受吴老爷的虐待啊，导致这个小莲人格分裂，陷入了四重人格。由于吴老爷和土匪勾结，小莲是即将要被灭口，幸得吴宅的老管家搭救才幸免于难。而此时小莲已经是得了失心疯，得知妹妹悲惨遭遇之后啊，远在国外学习心理学的哥哥决定回国帮助小莲进行心理治疗，他对小莲进行了催眠，将小莲再度带回吴家大院，并实地还原囚禁场景。小莲在哥哥和吴老管家的帮助之下战胜了失心疯，找回了自我，恢复了健康。 其实你看这个四重人格，我就想突然间想看一下什么呢，他肯定是一个演员演的呀。 对， 四重人格我觉得这挺考演技的一件事儿。他 它不是说你跨越年龄啊或跨越性别等等的，你要演出四个人的不同的感觉。你要是如果旁边没有字幕说明的话，他现在是那个甲，现在是乙， 其实反而我都觉得这样其实容易。 为什么容易？ 因为这四重人格肯定是 差 距特 别大。 嗯啊，你比如说我的大学老师啊，就是他是一个就国内的著名配音演员了， 李立宏老师吧， 对，舌尖上的中国啊，他配就我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他配《射雕英雄传》是他配的音，但是你可不知道他中间配了多少个角色的音 啊。 郭靖是他配的，完颜洪烈是他配的，老顽童也是他配的，就是我们央视版的《射雕英雄传》 啊啊啊！ 你就觉得哦，这好大事，但是其实我们老师说得很清楚，那你说这几个角色差距多大呀？其实你反而不太在意。 央视版的是说 就张纪中 老 师那版，老 师版就 是 李亚鹏那版，对，就 是 蓉儿， 对， 金哥哥蓉儿，蜡笔小新版， 对，哎不，我说的是那个央视版的那个《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啊， 神雕侠侣， 黄晓明和这个 对，里面的郭靖。是和完颜洪烈对，然后还有那个、对，是一个人拍老顽童 啊。其实你看后来这个黄秋生很多的片子也都是李立宏老师配的， 对， 你根本想象不到他在配这个咱们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突然间一转变成那样一个角色是什么样子，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在这里啊，给李老师鞠个躬， 对，给李老师鞠躬。对， 说回四重人格，要导演他拍的方法，如果是把他。就是四个人放成四个一个画面里面装四个人，那反而好演。 那 对， 不是一个人随时的变换的话就好。 对， 他还是就对他分场每场戏他跳出来就好， 哪怕同一个画面其实也好处理 一些。对， 说着容易，我过两天非找一个本子让你们谁一下来四个的。 下回呗， 就是那种就是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今演着这个郭靖，同时演着这个，就让你人格分裂，是一个人让你人格分裂，一会儿正义， 对，那个 一会儿邪恶的，一会儿 编剧找找这个二十四个比例，找找 Q 你想想那个不要 找找七个我 就 行 啊。冯远征老师 那个人格就很分裂，那绝对是经典啊。 我们双子座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啊？ 你以为你现在就很好？ 我的脑海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人说王哥很漂亮，另外一个说也那么地吧。 对不起， 我心里只有一个小人，就是郑烈真的耶。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今晚戏中戏。今天呢，我们来的是《武林外传》其中的一集啊。这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就当时啊，这个李大嘴有一段时间啊，怎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哎， 干嘛去了？平常老挨欺负这么一个， 不干正事了他 啊，就是表面上挺横的，但实际上骨子里这个很懦弱、很怂的这么一个人，干嘛去了啊？老锁了厨房也不做饭，大家怎么办？找一找他，结果。打开厨房发现一堆练武的器具，那白展堂呢就偷偷摸摸的在后面跟着大嘴上山去偷看他，发现这个大嘴一掌把这个青石板就拍成粉末了，哎呦，就是 厉害， 就练功练成这个样子，大家特别害怕，这以后是不是欺负不得了？回来之后，众人开始盘问他，你干嘛去了？怎么回事啊？结果怎么问也问不出来，只知道大嘴的神功已成，当然都是糊弄人的了啊！咱们这里面的涉及到的角色呢，有李大嘴、白展堂、郭芙蓉、佟湘玉和吕秀才，来分分角吧。以前反正总是王哥演白展堂，今儿让一下， 我演吧。那就我来 好， 但王哥嘴大呀。 行啊，那 我也能理。 嘴大王， 嘴 大 王， 嘴大王。那王哥李大嘴 啊，李大嘴。 嗯， 然后郭芙蓉跟那个佟湘玉，他话没有什么冲突 啊，其他人冲突太多了是吧？一个人来， 对，这么柔美，那您 这么柔美， 行， 那就好。那我来郭芙蓉和佟湘玉是吧？ 我吕秀才。 好 嘞， 吕秀才。 今儿要演主角了， 咱就这个少晨导演和这个郁文泰老师，这个在以前这个也合作过，在戏中 相识故交。 那好，那你们你这今天就来这个郁文泰老师， 好的， 福妹 啊，郁文泰， 又来了，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机灵机灵的。 那从这个王哥的李大嘴开始，我前面给带一句，众人在干嘛啊？来，三二一，众人在大堂集合，严阵以待李大嘴。 干啥呢？ 李大嘴，今儿一整天你上哪儿去了？ 甭跟他废话，直接进入正题。 这玩意儿你从哪儿拿出来的？ 老实交代，这石锁是干啥用的？ 我练练臂力，我以便颠勺。 记下，帮推你。 我练练脚力，以便跑堂啊。 小子还学会呛行了你。 哎，丝绸咱改日再报啊。接着交代，这板砖呢？ 我练练脑力，以便算账。 用不着，我自己会算。 你这样说也不对嘛。那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大家都学着点啊，学着点。 我倒是想学，我就不明白这砖头怎么练脑力。 我练给你看呢。呀， 住手！ 想死没那么容易。 接着交代问题。 这铁砂干啥用呢？ 这铁砂铁 干啥用的？ 你们猜是干啥的？ 糖炒栗子。 恭喜你答对了！哎呀妈呀，不愧是有学问的，你看脑子反应就是快。 好啊，最后一个必答题，你为什么要锁厨房？5秒钟之内开始回答啊！开始，来， 五四三二，我不想让你们知道， 知道什么 呀？ 必答题已经没了呀！你刚才说的呀，这回该轮到我了吧？厨房门谁打开的？ 他， 郭芙蓉，我恨一辈子。 哎，你也不要恨他嘛，你老也不回来，大家都饿的不行嘛。 哎，郭芙蓉，我不给你留晚饭了，那么一大包呢？ 那不垃圾吗？ 啊， 小郭，那说你啥好你？ 你说你这人，你说你还能干成点啥事儿？ 李大嘴， 咋的呀？还想打我呀？ 我打你干嘛呀？ 你想打你就来呀！我告诉你，今儿你要打不死我，你就别号称练过惊涛掌了。 我这可是你自找的，我排排山。 葵花，你去手。哎，下手那么重干什么呀？ 你干啥，老白？ 把你打坏了，谁给我们做饭吃啊？ 别呀，你给他解开解开。今儿他要是不打死我啊，我跟你说，这饭呢，我还不做了。 你早就不做饭了，店里早就没有生意了，不做饭立即走人。 掌柜的，掌柜的，你别生气呀、啊。你想吃啥？是炸鸡腿还是汆丸子？我给你做去。 来，先使他做饭去。 赶紧做饭去，别生气啊，咱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一段时间之后，众人吃完了饭，在饭桌前。 哎呀，这人呐，就得先苦后甜。不挨饿不知道东西好吃，不受冻不知道一生保暖呢。 你是保暖了，那边还冻着一个呢。 哎呦我忘了，还老实点啊，葵花写血手。 我杀了你，头好晕啊。 哎呀，饿的，这是最后一个馒头了，留给你的。 嗯，怎么是凉的呀？ 大嘴生你气了呗？ 他还想生我气，我废了他。 你废了他，你们往这看。 厨房中，窗户上的身影表明大嘴正在练武。 嘿， 没练过几招，哪有这架势？哪有这气势？敢这么叫板？ 他倒是想练，谁教他？你不动了吧？真正的高人呢，专爱挑那些笨徒弟教。 为什么呀？ 有挑战性啊！宋朝有个郭靖，那脑子笨得很啊，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出了门呢，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后来就碰见了一个高人，叫啥气功嘞？ 烧鸡功， 烧气功，不是烧鸡功啊，这个武功高得很啊，那活活就把郭靖给练出来了。那个掌法恶得很呢、啊，一掌过去，带着风，活活的把树给拍断了。 哎呀，大嘴真要有这造化，那是好事啊！以后再打架就不用我出手了。 你就让他练，练好了再找我，随时奉陪。 你放心。练好了，他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凭什么呀？ 凭什么？你天天让一个小的欺负着，你不找他算账啊？ 哎呀，你不要再吓唬他了嘛！那有点闲工夫，干点正事儿去。 干什么正经事儿？哪有正事儿啊？ 快来，快来，来，我跟你说。 哎呀，你这个扇子花不行了， 不太灵了。 不要再吓唬他了。 这个真的不太灵了。后来好几段什么东南西北啊，和这个就是这个又觉得这实在倒不来了。我就对我现在练的最熟的一句就是大，听说麦当劳叫人炸了，我怀疑是肯德基干的。这个当年就好像是在2002年左右吧，当时这个西安呢有一个这个麦当劳就着火了嘛，当时我们宿舍一个陕西这个哥们儿给这个爸爸打电话啊，他那听说这个麦当劳叫人炸了，那怀疑是肯德基干的，就这一句我们倒得过来。后来刚才这个倒得不太顺口了，你要是在看着那个剧的时候，一直捋着这个佟掌柜的这个话下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倒一倒。其实你看，说到倒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老的艺术家，就是老演员，他真的用时间花精力，而且脑子也聪明啊，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把一个方言基本上掌握，至少台词这方面没有问题， 对，功力相当深厚。 想说两句啊，就是中国的演员，华人演员特别缺这点。就是方言就算我现在我学不会，但是我应该学一个腔，就像修杰克曼，他有澳洲人， 对， 他英腔跟美腔会学这么正， 对， 真厉害。 对啊， 你看有一个特别经典电影叫《幸福终点站》，斯皮尔伯格拍的，里面是汤姆汉克斯，他是演的是一个东欧的 杰克，好像杰克， 他演的是一个东欧人的口音，演东欧的英语口音，绝，真的太绝了，就是大点儿 说， 对，就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敬业的表现， 没错。 现在大家时间太短了。 太紧张了，哪有几个？就算你非常聪明，你用三个月的时间能把你这个台词全完成这个方言话，那你看，如果你现在这个 他没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不错了， 知足了。 台词方言话，所以前一段时间看那老炮儿，明明是地道道胡同里发生的故事，结果儿子是南方口音。 但你听的时候挺挑戏的， 有点，确实，对， 你就觉得特别讨厌。像冯小刚老师那地道的、纯正的不得了， 今晚吃馅儿是吧？ 就是。麻烦就那种范儿和劲儿在， 对， 而我们即使去努力学这个形体和表达的时候，但是你看电影这个如果没有配音，有直接收声的话，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你真的得去学， 没错。 对， 当年巩俐老师求去打官司。 啊，主要就是想讨个设法 啊，那就要个设法，那个这实在是特别， 整个形体都是特别的，包括他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他坐那个是那个公安局长车里边，看那窗外的人来人往，然后他是那种又惧怕又好奇的那种表情， 对， 就活脱脱的不是演的，他就是一个进城的父亲， 非常非常。 对，但你看那个什么那个我的父亲母亲张仪那山上走那几步， 哎呀， 拧的，哎呦，太， 我觉得能把 传神呢， 就能把那个动作学的真成一个村妞， 花功夫了， 穿一大棉裤是吧？哎呦，那味儿 大棉袄呀，二棉裤， 又要歪楼了好吗？ 你看啊，像我们家叶鹏、李云飞来的时候，这两位兄弟是倒口没问题的相声演员，是以此为生啊。但是你看，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体验生活也好，以前的这个老艺术家他去体验生活的时候，他真的能花，当然也是制片厂，就是咱们这制片厂制嘛，电影厂制， 对， 他是有足够的时间让演员去做这件事情，大家是拿着工资的。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商业片的时代呢，大家可能实在是没有时间， 就得靠自觉了，就得靠自觉了。 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个戏痴，我们现在可以想想这个吉伦哈尔， 对， 现代版的老艺术家，这真的，他演的每一部戏。其实等我们现在国内演员也有一个特别特别棒，他真的花很长的功夫来把他这个角色给拿下。 谁呀？ 彭于晏。 哦 哦，对对对对， 他演一部戏学会了潜水，拿了所有的证，然后破风。 对 啊，翻滚吧阿信， 翻滚阿信 啊，就是一个破风。这个张宏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圈里面自行车业余自行车高手、 啊、 高手， 是的， 我谈不上， 真的很厉害。 但是据说彭神，我彭，他们都叫我彭，啊、尤其有很多女同学们都管彭于晏叫我彭啊。那么据说我彭这位同学呢，这个自行车骑的水平已经相当之高了。 其实我们看破风的时候，如就能他很专业，你看这 个形就知道他很专业， 你看他的这个身材和动作，因为骑自行车有很多技术动作，包括他踏频啊，他的一切，就包括姿势啊，很有讲究的，包括 这里面做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做飞艇啊，包括你每个身体的一个几何角度啊，包括你的胳膊手臂，包括你的肘腰膝，整个这角度都很严苛。那么这个如果没有经过一个特别专业化的学习和训练的话，是很难达到那样。 所以说我觉得像彭于晏这么年轻的演员，他现在其实拍戏量并不是特别大。 据说他年轻时候小时候也是个小胖子 啊，看过他以前的照片， 说了嘛，说 跟美国一样了， 说这个是可以说一个人努力是减肥或者说参与这种训练是可以改变容貌的，是后来其实觉得是对的。 真的正常的体育锻炼啊，真是。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我们也是特别通过今晚有戏这样一个节目呢，我们唯独剧本做什么，其实我们四个唯独剧本可能做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到位啊，有些时候这个像咱们倒口倒的乱七八糟，大家见笑，对不起。但实际上呢，也希望大家都能捡起来这一个好的习惯。这个好的习惯呢，真的就比如说唯独剧本，其实现在导演可能都想有这么一个环节。 当然， 对， 当然有这个机会，谁都想。 但是演员 不给你 这个时间、 在我们节目里给各位导演过过瘾，天哪，好悲哀呀！ 给各位导演过过瘾， 真的好悲哀呀！ 我们之前拍的几部还都尽量去 啊， 这个环节是十分有必要。 没错，减少现场很多。 甭管是导演也好，还是演员也好，无论是说导口也好，还是抽时间去给大家围读剧本也好，其实说的都是一个花心思、花功夫的事情，对不对？ 你干一行是不是得爱一行？ 是这样， 绿色的杯，干一行爱一行 啊，绿色的杯。 哥只是想逃个事 儿，我受不了了，节目到这儿就结束吧啊，差不多了。那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邵晨、张宏泽的精彩表现，也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我是郑磊， 是王哥， 明天见， 再见， 谢谢大家。